star, shining star。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田馥甄，请和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落下同一颗太阳，有什么特别的美？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92.1，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美国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升温，内华达州州长宣布，美西时间18号中午12点，也就是台湾时间明天凌晨3点开始，所有拉斯维加斯的赌场关闭30天。此外，州政府也要求酒吧、体育馆、电影院暂停营业，但是关系到医疗民生的加油站、超市、机场、银行、邮局、医院保持开放。新冠肺炎疫情在英国迅速扩散，截至今天已经将近2000人确诊，医疗体系几乎无力承担。疫情最严重的伦敦也出现了民生物资抢购潮。外界认为，如果英国不用激烈手段防止疫情，扩大检验，恐怕再过一个星期疫情就会大爆发。世界卫生组织也警告，千万不要蒙着眼灭火。英国之所以确诊人数攀升缓慢，就是筛检标准不一。英国公卫部门只对部分疑似病例筛检，而且主要是以最容易感染的年龄层为主。但是政府内部担忧，感染人数可能已经超过5000人，尤其症状轻微者很可能没有意识到自己染病。英国医护人员也说，迫切需要完整的检测系统，否则根本无法取得有效数据，反倒加深扩散可能性。新冠肺炎疫情蔓延，美国高球 PGA 锦标赛今天宣布延赛。 PGA 原定5月14号到17号在旧金山哈丁公园高尔夫球场举办，主办单位希望延后到今年稍晚。原定5月登场的法国网球公开赛稍早也宣布延后到9月20号到10月4号。如果今年美国网球公开赛日期不变，那么法网将在美网一周之后展开。美网属于印地赛事，相隔一周球员就要转战特性完全不同的红土，这对球员来说适应转变时间太短。美国网球协会回应美网可能延后，美网也批评改变时间不该单方面决定，应该是大满贯组织 WTA、ATP 还有 ITF 充分讨论后再决定。加拿大选手帕斯皮席也抗议，法网改期却没征询任何球员，大家都没有发言权，球员应该联合起来，因为这实在太疯狂了。新冠肺炎疫情延烧，法国大溪地航空受到疫情影响，意外创下史上最长载客飞行距离纪录。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法国大溪地航空 TN064 航班上周六从大溪地出发，原定飞往法国巴黎，中停美国洛杉矶国际机场，没想到疫情爆发还有发布禁令，无法落地，班机只好继续飞行，隔天清晨才抵达了巴黎戴高乐机场，累计飞航9765英里，差不多15715公里，创下了航空史上载客行程最远的记录。社群媒体据播脸书，为了帮助员工度过新冠肺炎疫情，决定提供每名员工1000美元，约合台币3万块钱的补助，用意在于缓解员工在家上班的额外支出，包括在家设置办公环境还有育儿。目前脸书在全球拥有45000名的员工，脸书也承诺拿出1亿美元协助受疫情冲击严重国家的中小企业。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下跌220点，跌幅2.34%，指数9218点，成交金额2097亿。日本日经指数现在下跌144点，16867点。南韩综合指数下跌24点，跌幅1.49%，1647点。 中国上证指数下跌10点，2769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271点，涨幅2.66%，10474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313点，跌幅1.35%，22949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22点，2476点。今天台湾风速偏弱，扩散条件不好，污染物容易累积。截至下午1点，金门空气品质测站达到了影响全民健康的红害等级。另外还有11个测站亮起代表不利敏感族群的橘色灯号，包括了台北中山、桃园观音工业区、中壢、彰化20、云林仑背、麦寮、台西、嘉义、新港、埔子，还有台南麻豆以及马祖。封面接近还有华南雨区东移，今天北部东半部地区和金门马祖都有局部短暂雨。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沉浸式游戏体验末日 MMORPG 手游明日之光全面开战，3月19双平台上线，这一次让我为你勇敢，即刻下载明日之光。 My name is Louis.I am 5 years old. I like the movie Lion King. I want to be as brave as Mufasa. 我是 Zoe 妈妈。大脑地图的游戏学习方式让 Zoe 变得更喜欢英文了。 你也想见证孩子的英文能力大跃进吗？请电0800-00-9986或上网搜寻大脑地图。 关上门，打开你的专属世界，成为自己的皇后。王佑馨最新专辑第二波主打《夜皇后》，华纳发行。 节能减碳、永续乐活是21世纪地球村居民共同关注的话题。周六早上9点到10点，欢迎收听周末生活女王低碳环保乐，和我们一起打造健康，实践绿色生活。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苏慧伦。 抛下所有的框架，可以去最远最深的地方。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 哥哥 妹妹。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Challenge. All you gotta do is leave it better than you found it. It's gonna get difficult to stand, but hold your balance. I just say whatever, cause there is no way you're round it. Everyone falls down sometimes, but you just gotta know it'll all be fine. It's okay. It's okay. It's okay.And nothing works, you feel surrounded. Gotta give your feet some gravity to get you grounded. Keep good things inside your ears, just like the waves and sound it. And just say whatever, cause there is no way you're grounded. Everyone falls down sometimes, but you just gotta know it'll all be fine. It's okay. Yo， 欢迎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下午的2:09、2:10，嗨，你好，我是欧马克。那么在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呢，今天来到星期三，3月18号，我们呢普通星期三的第二个小时都会是告解式、告解日的时间，但今天会有一位特别来宾来到现场，所以也欢迎你继续锁定飞碟联播网喽。今天星期三，3月18号，你好吗？身边都是雷队友， 上台报告很紧张。 Come on come on， 好紧张哦！ 5543， 很紧张。 一起来聊聊 Finally 我系三。 现在还需要上台报告吗？我想应该都改成视讯报告了吧。 哦，的确是我身边很多朋友，他们的公司全部都 WFH。Work from home， yeah， 就都不用进公司了，就减少大家这个 接触的 机会，那现在的你呢？如果呢是平常在办公室里面 你没有办法听收音机，今天你也 work from home 的话，也欢迎你跟我们上班族五四三。 反正你在家一定工作量、工作效率减半啦，我相信。如果有 turbo 的话，我真的是 respect yo。 对。 上班族真的有这么多事吗？这是一直我一直以来的疑谜团。真的有这么多事要做八个小时吗？ 你说做满八个小时是不是？ 啊、这么多事哦、喔， 我真的觉得是没有啊。 常常很多时间是要等别人，对不对？就是 等回复。 我需要做一件事情，可是如果前面或者前面两个或前面三个他没有把那个事情交换下来，我就没办法动作。 或是如果你又是跨国的话，你们又有时差又干嘛？等等，明天明天回复回复回复。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你知道我在哼什么歌吗？ 好熟的。 你知道我在哼什么歌吗？ 综艺的东西啊。 你这不是。023639955，这是我们今天五四三专线23639955，欢迎打电话进来跟我们五四三。话说呢，所有听众朋友们都是非常掌握我们的 TV Star 斜线广播女神的动态， 嗯， 已经预告了今天晚上的九点，玛丽女神会出现在《全明星攻略》 哦， 你都不知道吧？自己录完自己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上呢？ 我还以为说哇，大家怎么知道我今天七点要去？ 今天七点要去虾皮也知道哦， 虾皮一起玩。嗯，我还没发呢，我现在来发。 大家都知道哦，今天要跟张立东主持虾皮哦， 还有卢彦泽 啊，来宾是范少勋跟索爱克，都知道哦。你们到底关注多少社群啊 ？Oh my god！ 欸，我曾经就是有时候你会借朋友的手机来滑一滑，然后看看他的那个 Facebook 或什么的，我真的常常用到那种。他什么都订阅，说星什么星光云，星光云就一堆，然后就唰全订，就你滑那一些社群是滑不完的。 卡铁也是啊， 然后就 超多 那个等于滑到，其实你根本看不到朋友的动态、 啊。对啊，对啊。还是他们其实已经用就是 Google 然后浏览器有直接订阅，就是有关于玛丽关键字全部都会跳出来， 有这种订阅啊？ 啊，有啊有啊，就跟你在 Instagram 上面你可以你可以追踪 Hashtag 是一样的道理啊、 oh. 这在投资上面很常用啦。 但我觉得也有可能因为现在社群太多了，所以就是都会互相 at 来 at 去 at 来 at 去、就你获得这些资讯实在是太容易的一件事情啦、 啊、 就算你不是要关注我，也许你是关注卢彦泽，你是关注范少勋，你是关注陈哥， 你是关注张立东，我相信他们不是因为这些男生完全没有共同点，他们就是关注你。我们的神， 好啦好啦， 吴玛丽， 我今天的虾皮果园还没浇水。 你有在玩这个哦？ 我就看我朋友在玩，我觉得，种那个咖啡豆是不是可以换免费咖啡 ？I don't know， 因为我看到好像可以兑换免费咖啡，我就有点兴趣了。 啊啊！ 虾虾果园。You did some things that you regret, still right for you. Cause this house is not a home. 02-3639955，今天第一位543的人是谁呢？你好， 亲爱的两位好， 你好， 我是 DJ 阿吉。 哎呦，阿吉你好，吉哥， 天哪，是烧肉店阿吉吗 ？Yeah。 刚好在开车就听到你们的节目，想去打个电话问候一下。 嗨，阿吉，吉哥现在要去哪？ 我现在要去就是一个运动的一个场合，这样。 现在还有场合？你现在还有主持可以接？ 没有，我们没有，就是那个我们二月已经所有的活动都延期或取消嘛。 对啊。 三月的话有一个比赛，它是闭门打，因为它要转播，还有一些队伍的问题。对，所以我们就要去那边场部一下。对啊，我们现在是要借钱过生活，相当痛苦。 真的啊，大部分的活动都取消掉了、 啊。对啊，那我们大陆那边也不能去啊。然后现在就看在店里的生活这样。对啊。 现在很感恩自己有一家烧肉店吧？ 就是可以去蹭饭吃。 是。 对对对，改天你们再来一下，亲自帮你们服务啊。 太棒了！ 上次你们来的时候， 上次那个帅小哥很会弄哎、欸。 对啊， 玛丽，如果我在的话，你一定会爱上我。 哎呦！ 他上次有一道很强，那个就是 你说最后葱抓饼那个、 啊，对， 哦，葱抓饼哦，葱抓饼那个就是基本一定要吃的、啊，然后还有年糕啊， 没错， 还有什么厚切牛排啊。 所以吉哥，你的招牌是什么？你个人？ 我个人是用心在烤，都是招牌啊。 哥， 真的，那个 Danny 哥他们节目来我们店里就是拍外景。绝对每个都爱上 哦！ 哇塞， 真的，对，有机会下一次来。 好的， 好。 对啊，我刚刷了一下脸书，你们好像是上次去年十月的时候， 也这么久了。 对， 是哦， 11、12，好，已经到去年的事情了。 啊、 OK， 去年十月，你们保重。 好的， 你也是， 啊、谢谢，保持联络， 拜拜， 拜拜。 I'm the type to make her turn on her daddy. The baby, make her forget what she learned from her dad. I don't be tripping on this shawty, I let her do whatever she please. I don't be kissing on this shawty, she don't be kissing on me either. She came with you and left with me, I went up a point, let's call it even. Don't like the car, she ain't gonna end up buying her new Beamer. That girl know what she wants, she make me take it off if she see me. She say I make her wet whenever my face pop up on TV. I had to say no disrespect. 上次那个帅小哥葱抓饼里面是加了哦， 棉花糖， 花生酱， 花生酱，棉花糖， 罪恶的葱抓饼。 热量爆表的葱抓饼。02-3639955，我在哼的是这个啦。噔噔噔噔噔噔噔，前奏前奏。Honey， 你好，02-3639955的543时间。我突然想到，葱抓饼这么好吃，抹的酱是花生酱还是芝麻酱啊？ 我给你。

No se toquen la cara, evítenlo amigos. Coronavirus, coronavirus. Usen desinfectante, ese es muy efectivo. 之前不是有一个哪里的巫师嘛，就那种新闻说，就是他的那个人以为是中邪，要给巫师去去除他什么，就 驱魔， 对，巫师自己中了那个肺炎。苏小姐非常喜欢这个故事， 为什么？ 我不知道，他就很有画面感。他昨天晚上睡前很兴奋跟我说，你知道吗？有一个巫师哦，他等一下就把故事讲完了，然后就很兴奋，就说哇，真的很好笑，然后就睡觉。今天早上醒来，丧尸机再跟我说了一次。说哎哎、欸欸，你知道吗？我看你在看新闻，你知道有个巫师吗？我说这你昨天讲过啦、啊，是哦。啊，你有看过巫师吗？没有啊。啊，你出国那么多次没看过巫师哦？ 这哪里找巫师看啊？要看巫师不简单呢。 就是，就我不是一个这么。行脚类的旅人，不好意思， 这个要真的很深度的旅游可能才看得到、欸、 对，不好意思，我是一个比较走马看花， 我们一般观光客应该是见不到的 市侩型的旅人。 对啊， 昨天呢，应该说昨天还前天，叛徒浩浩又上传了一支影片，非常难得的跟他的太太同框拍了一集。 那是因为他太太现在要宣传了吧？ 对，我原本想说我一个点击都不会给你这个叛徒，但我还是忍不住看完了。可恶，可恶！ 非常耳熟能详的旋律，这是一首新编曲的新歌，叫做 Ily I-L-Y， 其实呢就是一个缩写而已啊。 I love you， 没错， 所以以后传简讯就直接打 I-L-Y。 Yes， I love you。 那你现在打一个给 Katia。 I wanna start this out and say I gotta get it off my chest。 你觉得您太太知道 ILY 是什么吗？ 要跟我打赌吗？ 你说赌他知不知道是不是？ 有有有 有。我觉得他不知道。 好吧，那没得赌啊。 那你发了没嘛？ 我发了，我发了。但其实你知道吗？如果你在 LINE 上面打 I L Y， 直接就会有 I love you 的贴图出现了。 那、啊、你不要按那个贴图啊！ 对啊，不要按贴图啊！嗯。 奇幻影展、 嗯、哼 已决定停办一届，原定四月举办的2020金马奇幻影展决定停办。其实从一月底开始，他们就一直因应这个疫情在讨论那个内容、嗯、比如说像每年定番的洛基恐怖秀嘛，在里面可以玩可以闹，原本也改成就是纯看电影、嗯、不玩不闹、嗯、然后有一些 K 歌场就是你知道你进去可以大唱的、嗯、也都、就是、 取消，取消， 对，取消不办。然后座位呢也采取就是间隔式座位、嗯、就是一三五七就会空一格、嗯嗯嗯、但可能你知道这个疫情不断在发展、嗯嗯、因为上次他们来节目宣传的时候还在说他们做好了万全的 防疫 准 备， 但现在觉得为了确保所有人的健康 干脆停吧。 对， 你看看如果一个电影院原本可以塞200人，现在只能坐100人不到，我那个损失我干嘛要赔钱办啊。 那时候我们还说天哪，这是前所未有的观影感觉，全场坐13579了。Cazzo fatto frate, fategli zanzar poi passa la se se piangetemi io vi sedete col pallone rete non rappi di nulla zia proprio di niente se chiudo in giro dico che sei demente. 0223639955，上班族五四三，不是上班族也可以来五四三。你好， 喂，两位好，我是拍拍， 拍拍。 我想要因为我礼拜一听到那个十分钟马克信箱，然后马克有说就是你之前有看一部电影叫 骚洒短 口袋， 骚洒 短 口袋。 我觉得就是听众你们为什么记忆力可以这么厉害，他们可以找到是2014年的，然后差不多也是三四月的时候的录音档，然后截出那一段，我就是有说骚洒短口袋很好看。 对啊， 因为我刚好也是前阵子也刚好听到那段录音打，所以我印象也蛮深刻的。然后马克不是那时候很 推啊，他在展现那个前所未有热情，好像一副你没看过《潇洒短裤带》有多可惜，里面那个多厉害，在那个录音间半夜给我在那个跳来跳去，然后上来跟我说，我觉得没有很好看啊，什么意思？ 因为我就想到我有一个朋友，好像跟马克有一样的情形，就是他常常就是突然很兴致一来，就是很就对一件事情突然很厌恶，或是很有兴趣，然后过一阵子他就像是喝了孟婆汤一样忘记。 那你有去复习你自己当年热爱潇洒短口袋的言论吗？ 那不是我吧？ 那不是我啦， 你再给我狡辩。 那不是我啊， 不然那谁？ 平行时空的马克。 那是被巫师下降头的我。 那你有因为 我记得马克来说，就是他是在飞机上看的、 啊。对啊，对啊， 对对对，就是我还就蛮有印象说，哎，马克怎么马上就忘记了，然后让我想起我朋友也有一样的症状。 我没有忘记，我记得这部电影，但是因为事后好像就是在那种比较画质比较差的电影台会看到，然后我想说， 你在飞机上看的画质也不会很好、啊。 哎，对齁， 你在说什么？ 还是出国心情就是不一样啊？啊 你现在是不是要跟我讲，在飞机舱内看电影感觉不一样？ 对啊，是啊，真的啊。 嗯， 所以阿夸曼我也觉得好看啊。 拍拍，你有看《潇洒大口袋》吗？ 我知道这部电影，就是电影才看重播，好像有看十分钟就转走了这样。 我看到 YouTube 的就是马克信箱下面有人留言说，当时也是看到马克就是这么推，所以他对那个时候还是有亚裔影音的时候， 嗯， 所以他特地去亚裔影音 租。 有人用租的，有人特地去买回来，然后看了以后就， 马克 从此以后对马克推的东西我都要你知道，品味有问题。 我也记得好像就是我听到这英文讲这段的时候，我想说我记得这部片好像还好吧，为什么马克那是为什么那个时间要那么推这电影？ 而且他那天晚上真的很兴奋， 我想可能是那时候我在学骚洒 的， 说明那时候我在学骚洒。 对， 可能要把录音档再 repeat、 啊。 而且他平常对于那个马克信箱下面的留言都会蛮认真的回复。哎、嗯，对于这一片跟他说你明明就迷潇洒大口袋的回应，他一个都没有回。 我有回啊， 你有回什么？ 我还是有按爱心啊，我都按爱心啊。 你每个都会按爱心啊？ 有啊，没有，我没有每个都按爱心。 嗯， 我看不懂的，或是我觉得这个言论我无法苟同的， 就没有按爱心， 没有按爱心。 对，就蛮奇妙的，只想大概讲一下而已。 谢谢你，拍拍。 嗯，好， 拜拜， 拜 拜。 不一样嘛，我那时候在学潇洒，看到潇洒电影当然就会比较有感情啊。 但是的确，张嘉元花花有发表过跟你一样的言论。 怎样？ 他说，在飞机上看电影都会有不一样的感觉，他觉得在那个 小小的 机舱内，然后你戴起了耳机、嗯、然后你的眼睛就是只能在你正前方那一框里面，好像被框起来的感觉、嗯、他说感觉会被放大、嗯、而且他是很认真的言论跟我讲，哎、欸，玛丽，我跟你说，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这样，我看那部电影就哭得稀里哗啦，我忘了他跟我讲哪一部片，然后我就说 哈， 他说不是，哎、欸，我在想哦，会不会是我们在飞机上面那个啊？就侃侃而谈刚刚那一段， 是很有可能啊。 对，但是我没有，我在这之前我没有想过，在飞机上的观影会带来不一样的视觉刺激。 就像有些电影、有些影片，你是电影院看， 嗯、 然后如果那个戏院的规格、 嗯， 或是身旁的群众、嗯，都会影响你的观影心情的、 啊。嗯。 待てね。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我是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医疗应变组副组长罗一军。即日起，除了原本的药局、卫生所之外，也可以在网络预购口罩。上网搜寻 eMask 口罩预购系统，完成手机认证之后，就可以预购口罩。成功预购者将收到缴费简讯。完成付款后，可凭取货序号及证件与指定的超商领取口罩。网络只能预购成人口罩，并且会加收物流费7元哦。 有政府，请安心。资讯由机关署提供。 浓浓中腰女内裤，唯一一体成型设计，棉质素材 7-11 贩售中。 NONNO 浓浓。 叔叔， 现在大学入学管道好多人哦。 得得，真的哎，但也要努力学习才能 top one。 嗯，所以我正在研读树德科大修运系运动项目绩优、电竞学程、演艺系的独招入学招生简章，让兴趣成为一门好职业啊。 树德科大修运系电竞学程演艺系独招考试报名开始喽！ 详情请洽树德科大官网。 选择树德，一举树德。 别哭了，男孩，来一首 Please Don't Cry。严艺格少了一件牛仔裤一批，不哭推荐 Please Don't Cry， 华研国际。 我是光良， 想搭上一班回头路的车厢，让窗外变化倒转反复如常。飞越烈火，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

订购专线02-2363-6600，2363-6600，诚品及好物市集热卖中。 Hello， 大家好，我是万芳。 时间是手扶梯，过去和未来交错的前进。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DF。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国内今天新增23例新冠肺炎确诊个案，全台累积病例数也达100例。防疫讲义经不止第一线医护人员，卫福部目前定案医护人员照顾新冠肺炎确诊患者或者是疑似案例，一天可有10000元的危险加计。今天在立法院卫环委员会说明，防疫奖励金预计2周内定案，不止医护人员可以拿到奖励金，整体医疗团队也纳入奖励范围，包含医检师、传送、清洁工以及行政团队。医事司长施崇良指出，防疫奖励金核发的讨论过程中，除了医护人员的风险相对确定，其余防疫团队的风险考量工作行为、接触密度还有面对疾病时的可控性难以比较，所以除了医护之外，其余的医疗团队在防疫上的功劳奖励将以团体绩效核发。新冠肺炎疫情延烧，机场检疫需求量大增，卫福部疾管署在宣布桃园机场检疫站招募17位护理师，办理旅客健康评估检疫，月薪49875元起。护理师的工作内容为办理港部出入境旅客健康评估以及其他临时交办事项，工作期间为自到任日起雇佣6个月，资格为国内外大学以上毕业，具护理师资格证书。报名时间明天截止，视报名情况提前结束或者是延长。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菲律宾台所在大楼员工确诊的新冠肺炎， CNN 菲律宾台今天宣布停播至少24小时，办公室全面消毒。观众今天打开电视台都会发现 CNN 菲律宾台画面一片空白，只看得到 CNN 的红色标志。CNN 菲律宾台在网站上声明，确诊个案是在同栋大楼的另一家公司。欧美地区新冠肺炎疫情扩大，世界银行和辖下的国际金融公司 IFC 董事会今天向成员国提供快速审批融资，金额增加到140亿美元，比月初宣布的初始计划增加20亿美元，大部分资金提供给金融机构，以便继续融资民营公司。IFC 的目标是帮客户在当前的紧急工位危机中维持营运，之后才能反过来帮助各地经济快速复苏。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下跌284点，跌幅1.68%，指数16726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下跌81点，跌幅4.86%，1591点。中国上证指数现在下跌49点，跌幅1.77%，2730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168点，跌幅1.65%，10034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762点，跌幅3.28%，22501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6点，2447点。台北股市收盘下跌220点，跌幅2.34%，指数9218点，成交金额2097亿。台北市社会局前任局长陈雪慧农历年前无预警请辞，近周刊爆料那是台北市议员王浩为了帮知己家暴防治中心主任陈淑娟谋得社会局副局长的官位，几次找社会局长的麻烦，逼得陈雪慧受不了压力请辞。北市府启动社会局长遴选作业，确定由台北市立联合医院中心院区的院长刘志光接任，预计4月1号到任。至于周刊拍到王浩还有陈淑娟疑似幽会，甚至为陈淑娟安排人事，王浩今天亲自出面回应，强调没有介入人事。至于和陈淑娟一同进入大厦，王浩也说那是一名个案的家，个案心情不好足不出户，要求他前往了解，考量是名女性又是家庭问题陈情，才会邀家暴中心主任一同前往。周刊看图说话含沙射影，不仅与事实差距极大，也对协助的市府同仁不公平。

各位听众，3:10，我们的 VIP 已经来到现场，在他还没有开始上麦出声之前，我就已经上了非常非常宝贵的一课了。 我现在心情非常的复杂， 哦、 因为他是一个歌坛新人， 是， 然后声音是非常就是偏少女的， 对啊，对啊， 所以我自己一直会有个想象。可是当你对他了解越来越多之后，我刚刚看到他第一眼，居然是说：“老师你在干嘛？” 对啊，你刚刚一直叫他老师哎、欸，我就想说是怎样？只是因为我们一开始话题是在讲股市，没错啦。 可是这真的很想叫他老师啊，然后他明明就是一个你知道新人来宣传他的新专辑，害我现在都不知道怎么称呼他才好，怎么办呢？ 让我们掌声欢迎王佑馨老师。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佑馨。 所以大部分就是上节目，大家还是直接称呼你们佑馨、佑馨这样子。 都会啦，有一些就是可能有看过我的资料的，他们就会叫我老师。 哦，对啊，很以前认识你，就会叫你老师。 很妙，为什么会直接叫你老师啊？为什么会冠上老师这个词？是有钱人就我们就要用老师尊称吗？ 不是，因为我有很多学生啊，然后我常常在讲一些关于比如说创业啊、沟通啊、然后理财方面的东西。 老师连亲子都有在讲，对不 对？亲子， 他会教你关于就是摆脱你的拖延症。 对对。 不是，他不是老师，他是什么？ 这么厉害？ 对呀、啊，哇，你有看哦？ 这老师有 YouTube 频道这样？ 太厉害了吧！我有拖延症，我很需要哎、欸， 真的、 啊？对啊， 怎么说？ 因为我就是超级拖延的一个人啊， 真的 啊对啊。我刚刚就已经跟你分享过我的期货没有纪律这件事啊，因为拖延就是有很大一部分就是自我管理能力不太好啊。 对，那是需要练习的啦。嗯、对啊。 天呐！所以今天呢，王佑馨带了他的新专辑、 yeah. 来到了哥哥妹妹有意思。嗨，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然后王佑馨呢，这张专辑叫做《又见 逆光的幸福》。 但是呢，其实刚刚一开始我们在聊天的过程当中，他其实告诉我们，你不要逆着趋势做、哦。你可以逆光幸福没有关系，可是不要逆着趋势做。 感性跟理性要分开。 对对对。嗯、 来讲讲这一张专辑，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想要出专辑的呢？就你刚刚你看我们看到你说你现在有这么多学生，然后这么成功啊，我们你不是说你要念一下就是那个佑馨老师的资历给大家知道吗？哇， 佑馨老师的那个宣传稿子非常的精彩。 OK， 哎、欸，老师是愿意分享年纪的吗？ 可以啊，没问题。 37岁歌坛新人王佑馨推出专辑《又见逆光的幸福》，他事业经营有成，资产早已破亿。还有的财富女神的封号，却选择在不景气的大环境下投入唱片， 有没有搞丑、啊？ 老师，你懂投资的话，怎么会这样呢？唱片真的很容易 唱片很容易 砸进去就 没啦、 啊。对啊，没错啊， 对啊， 对。 但老师说，越是不景气，就越想透过专辑传递幸福的正向能量。新专辑更烧了500万，他豪迈的笑说：“就是因为没人要出唱片，所以我才要出。” 这就是逆着趋势做， 对， 让大家又见逆光的幸福。 真的，好，那可能大家就会好奇说，怎么样就是身家上亿的这件事情？ 对， 然后因为我最近才刚看完那个叫什么《富豪谷底》 啊、哦，我知道。谷底翻身100块美金的那个吗？ 那个很好看呢、欸。 对对对对， 所以今天要访问你，我就很兴奋。我想说，哇，天哪、啊！就是你其实就是一个台湾版的啊。 对 对啊。好，我们来讲讲哦。其实呢，佑馨他18岁的时候，他是算是白手起家嘛，家中破产，然后负债千万。那19岁的时候呢，一共身兼5份工作，你才有钱继续念书。 对。 然后这些工作呢，其实就是我们一般就是你没有钱的时候你能够做些什么？可能就是出卖劳力嘛。 对。 切巴辣、端盘子、送报、发传单、伴读、卖衣服、卖早餐。做了20几份。 对。 那从什么时候开始？这边都其实都只是打平生活支出，然后希望就是钱可以再多一点，再多一点。什么时候你开始就是变成一个投资，然后老板，然后慢慢慢慢上轨道，然后到现在你的身价有上亿？ 对，应该是说我一开始打工嘛，我那时候打工一天打5份工的时候，在我高中毕业的时候啊，我的户头里面呢、啊，我打每天打5份工，每天吃泡面，然后呢，每天就是连坐公车的钱我都不敢坐，甚至我连上车，因为我每天要算嘛，我的房租，然后我水电，然后学费，然后每天的生活费，所以 我连坐公车哦，有时候我那坐公车，我以前投币式嘛，我就投那个五块钱，有没有？ 是。 然后投到那个投到公车里面，锵一声，然后我就看着公车脸说谢谢，这样，然后公车就会看我的脸，就不会注意我少了六块钱。 因为太拮据了 对就是那时候因为那时候就我自己一个人住然后住在一个3000块的小套房里面、然后那个房间都是木板隔间、只能容纳下一张床、然后我们家就是四分五裂因为我们家那时候负债千万嘛、然后那时候我就是想说我要生活下去那我要怎么办所以我就去打工然后我每天疯狂的打工以后我领的第一份薪水是5000块然后当我拿着那个5000块的时候我的手都在发抖我会觉得哇天哪就是我辛辛苦苦然后 终于赚到钱了 终于领薪水了、可是我也开始了解到什么叫赚钱对因为我以前觉得说反正钱就是妈妈赚了然后就给你然后就过生活所以你根本不会去想说到底钱是什么可是当我每天那么忙碌的然后从早到晚的工作然后赚到第一份薪水5000块的时候我就问我自己就是为什么有人可以过有钱的生活、可是有人却那么的贫穷、那我的人生为什么要被为什么我的人生会现在处在这么贫穷的状态当中、那为什么有人我那时候看到一台法拉利从我眼前经过这样省我就觉得说妈的为什么有人为什么有人可以 过这么好 看一栋房子在路上跑、可是我却连坐公车我都要去算计说我的钱够不够、我下一餐到底在哪里、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心里面我就告诉我自己就是说我觉得我不想要当贫穷的人、我想要变有钱人、对那当然我觉得有钱跟贫穷其实并不是说绝对的好或绝对的不好因为有的人他可能过的生活不是很好可是他也是很快乐 对啊对啊对啊 可是对我来讲就是说因为我们家有负债然后呢我必须要过生活所以我人生当中已经到了一种极限的状态 已经是为了求生求活下去 对、所以我就开始就是不断的打工那我打工了以后就发现打工是不可能变有钱的 没错 因为你可能就只是过生活而已、所以后来我就觉得说我当时后来我后来做了另外一份工作是业务然后当时我做的业务是东森宽屏的业务、然后当时我就走在路上 就推销大家去接第四台这样 对对对东森宽屏当时我就是当时有那个中华电信 ADSL 跟东森宽屏然后我拿着一张 DM 走在路上就跟大家说哎，东森宽屏欢迎你东森宽屏欢迎你结果呢我就看到很多人就视而不见然后拒绝我或者是说一直这样子就是对我挥手这样然后叫我走开走开这样子好像看到那种过街老鼠的感觉那当时其实我的内心里面就觉得说很不开心就觉得说为什么我要这样子被拒绝然后就觉得很丢脸就走在路上啊这样很尴尬然后我就看到我们那一组里面啊有一个人他就是很厉害就是一直疯狂的东森宽屏欢迎你然后疯狂的那个就是一直做业绩他一个月可以赚10万块然后我就觉得说哎，为什么他可以这样子我就去问他结果他就跟我讲说我说为什么你可以别人拒绝你你也不会觉得怎样然后你还一直笑然后一直在发传单他就跟我讲了一句话他说反正10年后他也不认识你你也不认识他 我这是陈奕迅的歌吗 是所以当时我听了以后他就跟我讲说反正你跟他讲东森宽屏欢迎你他有兴趣他听了你的东西觉得对他有帮助 他就会拿 对他装了以后那你就赚钱啦那反正你就讲嘛他要就来不要就算啦因为我听了觉得有道理哦所以我就开始学模仿他的动作模仿他的表情然后就开始疯狂的在路上东森宽屏欢迎你结果在路上的时候有一个人就过来就跟我讲说我说东森宽屏欢迎你你家有装东森宽屏吗他说我家已经装 ADSL 了我说哦是哦你家装 ADSL 那你装多久他说3个月我说哦那你就用 ADSL 就好了然后他就说你怎么不继续跟我讲我说因为如果你要把 ADSL 换成东森宽屏这样你会有违约金这样对你不划算啊你等你之后有兴趣再说如果我还在东森宽屏我还可以帮你这样他说是哦我跟你讲我还有另外一个家我觉得你这个人也太诚恳了哇然后就后来我就他就帮我介绍了很多客人所以我在那一年的暑假在东森宽屏就赚了10万块哦 所以是业务算是帮助你累积了第一桶小小的金 对然后后来的部分就是我就发现说因为我后来要开始读大学嘛 对 那我读大学就没有办法就是一直在 很多时 间这样子做所以后来我就想说那我要怎么办那我要怎么样才可以有钱就我就看到电视里面出现了一个人那个人的名字叫王永庆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人长得也不是很好看然后而且他又很穷以前又连买鞋的钱都没有然后也不怎么会讲话我觉得他讲话稀里糊涂的也不知道在讲什么然后我就觉得哇为什么他可以当台湾首富 所以我就觉得说，那他一定有什么能力是我没有的，嗯，所以我就开始去研究他这个人，嗯，然后我研究了以后，我就发现他有一个能力，就是当老板的能力，嗯，所以当时我就决定我要当老板 ，OK， 然后我就开了早餐店，嗯嗯，然后当时我开早餐店的时候，我的钱还不够，嗯。嗯然后 你说你大学生的时候， 对，我大学的时候，嗯，然后我那时候钱还不够哦，然后因为我住的地方巷子口那家店是开什么倒什么，已经倒了十几次，嗯，然后我就看那家店一直在转让都没有人去，然后我就去跟那个老板讲，我说你这个店要转让要多少钱，嗯，然后他就说两个月的房租加上转让金总共18万，嗯，可是我的户头只有10万块，嗯，然后我就想说怎么办，嗯，然后我就开始想说，我就开始说服那个老板，我说哎，老板，你这个店放在这里已经那么久了都没有租出去，这样子不是很浪费你的钱吗，哦，那我现在有10万块我先给你，然后我就一边做，那如果我赚钱了我就开始还你，嗯，那如果我没有还你，嗯，你把店收回去其实对你也没有损失啊，你觉得嘞，嗯，就后来老板想一想说我想一想，然后说有如果可以的话我再打给你这样，嗯，我说哦，我想说可能就不行了这样，就后来隔天他竟然打给我，嗯，然后就跟我讲说你来开店，嗯哼，然后我就觉得哇 赚到， 你就知道那家店有多惨了， 是 所以就开始当起了早餐店老板， 对，我就开始开了早餐店，嗯，然后当时开早餐店的时候就是后来从一天营业额不到500块，然后经营半年的时间，嗯， 一天不到500， 对， 20个客人差不多， 对，差不多，嗯，因为很便宜嘛，那边卖很便宜， 对啊， 然后一天不到500块，经营半年的时间，一天就破万块，哎呦， 那你怎么做的？ 我就每天就是研发新产品，嗯，然后呢不断的用最好的服务态度，因为其实我一开始做早餐的时候，其实我是有一点一边开始做早餐我就有点后悔了，嗯，我就觉得说 你早上这么早起来备料， 对，4点，而且我还要去上学， 对，啊， 所以我弄完以后我全程都弄了全部早餐味 油烟味， 然后我就觉得自己很像黄脸婆，嗯，就觉得自己怎么搞得这么惨这样子，嗯，然后又那么臭这样子，然后后来我就觉得说如果我就是继续这样想下去的话，我看我这钱可能就赚不回来 了，嗯， 所以我就开始去想说我到底做这件事情有什么意义，那因为我自己是很喜欢吃早餐的人，嗯，所以我就会去想说那我什么样的早餐店会让我想要一去再去，嗯，所以我就想到说，欸，如果我今天有开一个早餐店，然后这是一个给人家幸福的感觉，嗯，吃了很开心的早餐然后就觉得很开心，嗯，那他去上班他就会把这种心情分享给他的朋友，嗯，或者他的同事，嗯，那他就会帮他老板赚很多钱，嗯，然后他老板就会很开心，然后又会去做更多有意义的事情，然后我就觉得 把爱传出去， 对，我就突然觉得天哪，我早餐店这太伟大了吧， 你是这个宇宙幸福的源头 所以在这一张专辑里面第一首歌也是要这样子传递幸福吗？ 对，应该是说我觉得幸福有时候是如果我们拥有再多东西，嗯，但是没有人可以跟我们分享，那你也不会感受到那一份爱跟幸福的感觉， 嗯，OK， 就好像说你拥有再多的钱可是我把你关在一个房间，嗯，你也不能花，嗯，你也没有人会知道，嗯，也没有人可以跟你分享，嗯嗯，你也不会感觉到拥有这些东西有什么意义了，嗯，对，嗯，所以我觉得其实幸福就是因为我们能够去跟身边的人分享而产生出来的，嗯嗯，那看到别人幸福的模样就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哦，看到别人幸福的模样 就是我们努 力 的方 向， 就是， 这个 slogan 真的是很很 sell 哎， 对， 好，我们就来听听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幸福的模样是什么样子呢？啊，我努力的方向，要更努力飞翔，自己决定自己要多么不平凡，我倔强的模样，决定我的翅膀，摊开温暖手掌，跟着我起床，别忘了我们曾一起做过的美梦，你急着往下我们未来命运的结果，受伤好多希望被埋葬，但我们手牵着手 决定自己要多么不平凡。 黑暗潮流席卷乐坛，音乐魔人威肯回味四年，重回排行榜宝座，英美冠军最新主打 Blinding Lights 全新大碟 After Hours 致敬好莱坞黑暗美学打造，泽瑞克、巨星马龙、泰勒斯御用制作人操刀。请听环球音乐魔人威肯 Blinding Lights。 你要去哪里？ 台塑响应政府计程车油料补贴方案，到台塑加油站申办补贴方案，主享政府每公升补贴4元外，台塑再加码，机油每公升最高优惠7元哦。 挂机小就来台塑加油，哪好康？ 台塑石油九五加，熊安心。 沉浸式游戏体验，末日 MMORPG 手游《明日之光》全面开战，3月19日双平台上线。这一次，让我为你勇敢，即刻下载《明日之光》。 搭上开往反方向的车厢，看看自己遗忘很久的模样。光良全新专辑《蕨类》，自愈主打《反方向》，新语音乐 xymusic.com 官网热卖中。 好物市集水果爆， 屏东大鹏湾黑珍珠莲雾礼盒，西部列果热卖中，彰化温室新鲜无花果，南投特级大红火龙果，台东太麻里大木世家、凤梨世家，以及高雄台农二号木瓜， 好物只卖好水果，立即上好物市集02-2362-1968。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佑欣。 时间从来没离开过，我还是你的小跟屁虫，小小的手渴望着你的拥抱，松开你皱皱的眉头，走过好多想不到的挫折，我一步一步总是躲在你身后，没有太多宠你温柔，只是 静静地爱着我，我想说，妈，别牵挂，我们都已经慢慢长大，也一样坚强。妈妈，心放下，我背着和你一模一样的倔强，学会勇敢。我想和你一样，总是抱着希望，淘气着抱着你赖在你身上。想不到的挫折，我一步一步总是躲在你身后，没有太多宠溺温柔，只是静静的爱着我，我想说妈，别牵挂，慢慢长大，也一样坚强。妈妈，心放下，我背着和你一模一样的倔强，学会勇敢。我想和你一样，总是抱着希望，淘气着抱着你来山上。妈，别牵挂，我们都已经慢慢长大，也一样坚强。妈妈，心放下，我背着和你一模一样的倔强，学会勇敢。 3:33，回到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然后坐在我们对面的呢，就是讲出他的故事跟奋斗史，让我们都很汗颜的王佑馨。 真的， 大家好，我是王佑馨， 带来他的个人首张专辑。那听到这首歌叫做《妈妈》，其实刚刚你有在讲，就是以前可能不太愿意再讲说什么家里破产这些事情啊，然后觉得好像很丢脸啊什么之类的。这首歌也算是一个跟家里或者跟妈妈一个和解吗？ 算吧，对，因为其实我以前就是，小时候就很爱当妈妈的跟屁虫嘛，你也知道小孩就是最喜欢让妈妈赞美啊或什么的，但是以前我妈可能就比较少的赞美，可能她就是用担心啊或者是说用骂的方式啊来表达对我的关心。所以呢，比如说我记得我有一次就是很努力的考了100分，然后考了100分回家，我就想说哇，终于应该我妈今天会 称赞你了吧， 大特别的称赞我这样子。然后我就跟她说，妈，我今天考100分欸， 100分没有得挑剔了吧。 对，结果我妈竟然跟我说，胜不骄败不馁。 永远都是讲这种， 真的是 我妈有时候也是这 样子，冷水的感觉， 有时候也 会这样。对啊，然后就是我那时候觉得说，哇，我好像再怎么努力都没办法得到她的认同。所以我觉得我就是在小时候就会觉得说一直想要得到他的认同， 对， 然后就会觉得说做什么事情都会很在乎他的眼光。那后来慢慢长大了以后，因为也是因为家里破产了，然后也我也很叛逆，因为他可能就会用很担心的语气啊，或者是说 那时候你有拍拍妈妈肩膀说，妈妈败不馁。 我刚刚想说没关系，等我赚钱我养你、啊。对 哦，所以妈妈其实应该也是很窝心吧？ 对啊，她觉得我很窝心，但是因为她有时候就心情不好啊，然后就会骂人或什么之类的，然后我也会觉得她这样一直乱骂人，我也觉得很不爽，所以我就会跟她对骂这样子。然后我也不是省油的灯，所以后来就是慢慢就是长大，开始自己去工作以后，我就会觉得说。当我开始就是不这么在意他对我的 评价 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我看到我自己的价值 OK， 或者是我在做一件事情的动力是什么，我要很清楚知道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或者我想要把这件事情做到什么程度。那当然从小他给我的教育就是说很多东西是要做就要做到最好，所以也让我就是说在性格上面也跟他一样，就会比较坚强，或者是有时候也蛮倔强的。那我觉得就是说对于他在对我的这样的一种方式，以前我可能没办法了解或体会说他是对我的爱，可是后来长大了以后就尤其是生了小孩，然后也经历过了一些事情，然后就会觉得说好像 就当爸妈之后才知道哦，原来爸妈是什么感觉，是怎么样对你的。 对，然后当然我自己在创业的过程当中也有经历到一些挑战嘛，那我就发现说哎，其实我不管遇到再怎么样的挑战，就是妈妈还是会在身边， 是 不管说他今天他说的话是好听的或不好听的，可是他还是会在身边，就是默默的关心我这样子。所以我就会觉得说，就是后来我就是以前我就会觉得说想要教育他，因为我觉得说你这样讲话一直这种讲话 不行啦， 一直在担心我，就是一种诅咒啊。 对对对， 所以他每次就是跟我讲怎样怎样，我就说你不要这样好不好，然后他就说没办法。然后后来有一次我就跟他讲说，我说我就开始发现说我看到他对我的用意是什么，所以他开始在那边念说啊你这样子啊去外面怎么样怎么样，我说哇妈你真的太关心我了吧。然后他就说当然呢、啊我说那如果你用赞美的方式啊或者是鼓励的方式啊不要用担心的方式，我可能会感觉更舒服。然后他就跟我说没办法不然去当别人小孩啊。然后后来我就跟他讲说，我说好没关系，就是不管你是怎么样子，但你都是一个好妈妈。对，你真的是一个很有爱的妈妈，我觉得你真的对我很好。然后他就说当然呢、啊 所以爸妈其实没有办法就是用，因为其实应该这样说，每个人都没有办法用就是自己希望的方式被对待， 对， 就是大家是不一样的个体嘛，可是至少如果你好好的表达出来，虽然他嘴巴上会说着没办法，但也许他下一次他越来会有意识到知道说哦，其实我有其他的方式来表达关爱的。 对 对啊，很多爸妈是这个样子。 是啊，所以就是说那个时候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关系嘛，他说当然啦、啊、这样，然后我就说、你是一个好妈妈，就是当我开始不再想要去改变他的时候，我就发现父母是用来爱的，不是用来教育的。然后当我不再想去改变他的时候，哎、他就改变了。他有一天我出门的时候就跟我讲说哇很棒哦很棒哦、然后我就觉得哇 妈妈怎么了 妈妈变了， 开始会讲好话了这样子、然后我就会跟他讲说哇你这样子讲我好开心， 是是是是是， 然后他就开始改变。 因为你在就是这个创业的过程当中，虽然我们现在看到是一个成功的你，可是在中间有很多就是包括在早餐店那一段其实就是非常非常的辛苦， 对， 然后到后面譬如说投资房地产的部分，那也一定是一个应该是一个蛮高杠杆的操作吧，也很值得担心啊。那是怎么样撑过来，然后妈妈的或是家人的不谅解或是担心或是害怕什么都好，那你自己呢，你自己是怎么样就是经过这一段的？ 应该是说我觉得人生当中就是一直不断的就是透过付出代价当中去学习吧。所以就是说其实我原本我自己是蛮会守财的、就是说如果说今天我赚了钱我就尽量都不要乱花， 是， 然后我会去看一个东西是我想要的还是我需要的，如果这东西只是我想要的那我就想一想就好了、但是如果是我需要的那我才会去买、所以我会去分配规划我自己的财务、那时候就是我有开始有赚钱了以后，那后来就是开始我就开公关公司嘛、然后也去主持代言一些活动、那我觉得那时候因为接触到房地产的时候，那时候是因为 SARS 刚结束 啊、就是最好的一波。 对，然后那时候就是因为我做那个公关公司都是开 做房地产的案子， 建案的、 所以当时就是说有很多像那种红单有没有？就你50000块你就可以订一间、然后呢，我就大概订了5间、然后后来我就再把它卖掉，因为我自己做活动嘛，然后顺便就邀人来买，所以他们来买了以后，我就可以赚中间的差价。 OK，OK，OK。 所以那一次就是让我就是真的知道什么叫做 钱滚钱， 对， 真正 赚钱赚钱，对。然后开始我了解到这个部分的时候，我就开始就是开始就做一些房地产的东西这样子，对，然后同时也是在不断在讲课啦，分享我的经验这样子，对。 现在有固定的开课吗？有一个学院吗？大家有办法上你的课吗？ 现在的话就是 说还是你知道又请我凭专辑入场可以吗？把它变签唱会的。 对，我们今年的话就是说年底的部分啊，我们有请那个国际大师对，汤姆霍普金斯，他是那个就是销售世界第一名销售房子的，那个金斯这是世界纪录。然后我会跟他一起同台演讲，在台湾这样子，对，在年底的时候。对， 所以就是现在办大部分都是这种大厂的， 对，大型的。那或者是我也会讲一些就是如何当讲师啊，讲师班，或者是讲一些就是两性关系的东西。 天哪！ 然后教育小孩，4月份会有一本教育小朋友的书会出来。 有这么多这么多的事情要忙要做，到底是怎么抽出时间来做一张专辑？ 对， 就那个源头，它是从哪边蹦进来的、 应该是说，我那时候是因为我去学唱歌，对，因为我老公五音不全，然后他就很期待，就他觉得我唱歌好听，然后他也喜欢学，所以他就找我一起去学唱歌。然后刚好他的学长的朋友就是伊拜维吉老师，所以当时我就跟他学唱歌的时候，你知道女人在一起就会聊很多关于爱人跟被爱的故事，然后聊着聊着，他就觉得我的故事其实如果把它写成歌，然后可以支持到很多的人，然后这样的音乐就是一种自己生命故事的一种音乐的传递。然后当时其实我是蛮抗拒的，因为其实我觉得就是一个我完全不熟悉的领域，对。然后很多东西就是因为我这个人个性就是，如果我要做，我就要把它做到极致。可是如果要不我就不要做，所以当时就是我老公就是一直鼓励我，对，他觉得就是说，透过因为我们的故事，其实他觉得演讲可以改变人，但是音乐可以感动人，所以就是说 又是一个 slogan， 对， 演讲可以改变人，音乐可以 感 动人， 对。就在过去可能我自己人生低潮的时候，很多时候也是很多的歌曲支持我嘛，那我觉得如果说我们能够就是用这样的音乐生命的故事，然后可以去支持到更多的人，那我觉得他就跟我讲说这件事情可以帮助很多人，那我觉得我就有一种就是觉得哇，如果我的生命就是能够是更有价值的去可以支持到更多的人，我就会觉得这件事情很有意义， 是， 那我就会开始就觉得很热血在做这件事， 就像你大学时候开早餐店是一样的理念嘛， 对对对对对 对 对对 对啊。 所以其实做这个东西根本不可能赚钱嘛，但是就是说我不敢说我唱的说非常很有技巧还是什么，可是我觉得就是说我也是很 用心在做这件事， 在做这件事情，对。 有另外一个方向可以看这一张专辑，因为其实现在大家都知道音乐圈唱片圈不景气， 对， 然后你出唱片是不可能回收的，然后你做这种演唱会，假设你越来越红，你做演唱会你可能做到 TICC， 就做一场赔偿这样子，也是不可能赚钱的， 对。 那为什么还要做这件事情？有人就是说这都是为了这个东西啊是很属于你的作品，就真的是你的作品，然后这也是一张你的名片， 对， 也就是平常呢认识王佑兴的人可能就是譬如说我想要当一个投资客，我想要炒房地产，我想要赚钱，我有很积极的内在动力，我要成功， 对， 所以我认识你， 对。 可是现在变成这张专辑可以带你去到更多的地方，你可以到各大就是广播节目啊、电视节目啊、网络平台啊，然后因为我是歌坛新人，大家就是多多支持我，但其实每一次你都在分享你的生命的 struggle 跟生命的正面的能量，反而会接触到更多更广大的大众，而不是那些只是一心汲汲营想要成功的人，会有更多人听到，然后这些人可能是更需要接触到你这种正面跟幸福能量的人， 没错， 所以我觉得 今天被激励到了， 还是很棒的投资，这一张专辑还是很棒的投资，对啊， 对啊。因为其实我过去就是说在培训一些就是可能很多人在追求财富的过程当中，我就发现很多人为了赚钱，然后呢就是可能为了赚钱其实目的是为了让家人幸福， 是， 可是因为赚钱就缺乏跟身边的人沟通，然后很忙碌，这些事情也没有在注意力在关系上面，很多话想讲也没有讲，或者是说很多感觉 也不知道怎么表达， 所以才会开了一个两性的课程出来。 对，然后导致就是说你可能最后也许赚到钱，也许没到赚到钱，可是反而关系 你身边的人没了， 对，幸福就不见了。所以我觉得在这张专辑里面就是透过传递幸福的部分，希望可以让大家看到自己幸福的可能。 是， 对， 所以今天呢我真的很感动，老天把王佑馨带到这个播音间来，让我认识了。对，让我认识了你，就是富豪谷底翻身的台湾界代表这样子。我像，不过你知道，从那个你自己觉得看，就是他叫什么 Stern 啊，就的那个$100跟一个卡车，然后可以在90天之内做成一个这样的企业， 哇，真的太了不起了， 很难，对不对？在台湾非常非常困难， 对 啊。嗯，好，所以怎么样会想要期待做一个这样的挑战吗？ 哎，我觉得 逼死自己， 其实我觉得也是蛮好、蛮有趣的， 对，会是非常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 对啊， 他做就会做到极致。 对，告诉大家，就是你们不用仇富，不用仇是有钱人。如果今天把我这一切全部剥夺走，让我回到18岁，就20年前，我也是这样，而且我还是负债千万哦。我可以到身家上亿，现在的我，也许时空环境背景不太一样，房市的那些结构不太一样，但是也是有新的工具的， 没错。 嗯， 是啊， 老师，大家如果想更了解你要去哪里面搜寻你呢？ 没错， 可以到又见逆光的幸福王佑馨的粉丝页，或者是财富女神王佑馨。 哦，好的，那这一张专辑啊，也因为现在疫情的关系，你也没办法办一些什么见面会、签唱会，对不对？ 之前有办过了，就是前面有刚刚有办过一场这样子。那现在可能因为也是疫情的关系， 对啊， 所以大家可以在家里面听这个歌这样子。 嗯，好的， 总是会晴天的， 总是会晴天的。今天我们要感谢王佑馨， 谢谢 大家。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忘了戴口罩，奥迪就是您最安心的防护罩。即日起到7月31号，奥迪提供风箱清洗与滤网更换双重优惠，提供您全方位的顶级防护品质，让您健康to go，安心就坐。详情请洽奥迪全台授权经销商及服务厂。阔别13年，2020，我们好好再见一面。苏慧伦。 当我和岁月短兵相见，回顾还是该往前。外人看来我的坚决，只是脆弱被藏得妥帖。 首席怪巢玉女苏慧伦全新专辑《面面》，3月9号全面现身。 2020，你准备好了吗？ 你的收听是我们的骄傲， 你的支持是我们前进的动力。 一直以来，我们用心做节目， 将您的期待做到最好， 让我们的每一刻都充满欢笑， 让我们的每一天都充满希望。 不管你来自哪里， 2020不能没有你。 2020需要你的参与， 不论白天或夜晚， 请继续准时收听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 唐湘龙、 萧同文、 乔尼、 李乃金、 朱伟英、 马克、 玛丽、 唐晶莹、 黄子佼、 尹昕、 广宇、 Maggie、 雨欣、黄丹妮， 我们都准备好了， 和你一起2020听飞碟。 Hello， 我是傅建颖。 一半太阳，一半月光，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藏不住曾让谎言扯出光年距离的影。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珍珍与佩珍，这首歌叫做《阿波罗十一号》，3:53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今天呢，没有说故事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三点的这一个小时已经听了一个很完整的人生故事了。 这真的是很有戏的故事。 对啊， 而且我觉得听完之后才会觉得，由他来说，他要传递正面跟幸福的能量是非常 有 资 格 的。 他有资格， 不是在那边跟你喊口号而已。 没错，是在刚刚的广告空档当中，就是这一段大家没有听到嘛？ 嗯。 他其实有讲说他现在说的这些事情，或者他上课演讲那些事情、嗯、那些都是他自己做得到的、 嗯、 所以他才讲。 嗯、 啊、我觉得这跟坊间很多很多的你知道老师不太一样、嗯、很多就是因为我觉得有时候真的是教人家跟自己做不做得到、 嗯、 就是两件事情。那教人家 这是一个事业啦，教人家是一个事业，所以很多人会教你说，就说YouTube 要怎么做，嗯，然后什么什么什么行销术要怎么做，嗯，然后教你做什么网络行销什么什么之类，然后坊间其实有很多很多类似这样的课程，各式各样的，时间管理的，嗯，商业管理的，自我管理的，嗯，然后各种行销，网络的、线上的、线下的，然后沟通术，然后两性关系，然后各种。那其实有很多很多人，他们自己是讲师，嗯，可是他们可能只是为了开课程而赚钱，嗯，他们自己是做不到这些事情，嗯，然后但是 卖个理念嘛， 他们以这个为生， 卖理念交朋友。 说真的，讲漂亮话谁不会呢，嗯？但真的能做到的，其实不是那么多的。嗯，所以光就这一点就是 respect。今天的最后呢，为你送上这首歌曲，来自于李玉玺的新歌，叫做《Be Me》。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明天见喽，拜 拜。 It's not me you're thinking of. It's not me you're walking with. It's not me you're singing to. It's not easy. Oh, is it time to walk away? Is it time to leave the game? Is it time to close my eyes? It's not easy to be me. Music 全主打2020最强回归，流行天后 Lady Gaga。流行尖端，百变时尚女王。